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是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也是耶稣设立圣餐的那一夜，也是耶稣最后一次他被钉在十字架之前可以好好的跟他的门徒有一点教导的时间。耶稣的门徒约翰记载了五章，从第十三章一直到第十七章，这五章耶稣那天晚上一直跟他的门徒所说的话，最后一章第十七章全都是一个祷告，耶稣向他的父为他的门徒祷告。我们从这个祷告里面也就可以看出耶稣认为他的门徒最需要的是什么。今天我们要看这个祷告的一小部分，就是从第十四节到第十九节。在这小段除了耶稣天父和耶稣的门徒之外，在这段耶稣的祷告是围绕着三个题目，这世界分别为圣或者成圣，还有上帝的道。我这次念的时候请注意耶稣所说的关于这三个，这世界分别为圣还有上帝的道。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十四节开始，耶稣向他的父祷告说，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么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我们首先要思考的是这世界和分别为圣这两个题目。你如果注意到的话，在这段经文里，耶稣和他的门徒，包括我们耶稣的门徒，在这两方面的情况我们都是一样的。耶稣和我们都是被差到这世界上，但是耶稣和我们都不是属于这世界的，耶稣和我们反而是分别为圣的。我们在这世界上是分别出来的，是不一样的。我们先看耶稣的情况。耶稣说是他父把他差他到世界上来，这是我们都很熟悉的。比如在约翰福音第三章所说的，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上帝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所以父把子差到世界上来，但是子不是属于这世界的。就像使徒约翰常常强调的，因为我们人的罪，我们的世界是很黑暗的，但是耶稣没有黑暗，他没有罪，他反而是世界的光。耶稣也说得很清楚，他的国度 不属于这世界的。耶稣虽然当时住在这世界里面，但是他不属于这世界。他在世界上是分别出来的，分别为圣的，他有一个很清楚的目的。在我们的经文，耶稣说第十九节，我为他们，就是耶稣的门徒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耶稣是为我们他的门徒而分别为圣的，他主要为我们做的是什么呢？当然就是为我们舍命，好牧人为羊群舍命。耶稣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着永生。耶稣是为了这个缘故在世界上是分别为圣的。好，那是耶稣的情况。我们现在换到我们耶稣的门徒的情况。 我们跟耶稣一样是被差到世界上来的，是耶稣差遣我们的，但是我们跟耶稣一样不是属于这世界的，我们也是分别为圣的，我们当然是住在这个世界里面的，我们离不开这个世界。但是有的时候基督徒会试着把他们自己完全跟外面的有罪的世界隔绝，他们不要跟世界有任何的接触，但是这个做法是不对的。耶稣在我们的经文说，父啊，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我怎样你怎样差我到世界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耶稣怎样是在世上呢？耶稣在世界上是一直跟所谓的罪人在一起，法利赛人因这一点也一直骂耶稣，因为他跟这些所谓的社会不喜欢的人，是所谓的罪人在一起。我们照样需要跟非基督徒，就是在跟教会之外的人有接触。耶稣说，我们也是世界的光，因为我们反射耶稣自己的光，我们需要把耶稣的光照在黑暗的世界里面。很不容易的地方就是我们要在世界里面，但是我们不要属这世界，我们要影响这世界，但是我们不要这世界影响我们。我们要在世界里面，但是我们要在世界上是分别出来的，分别为圣的。我们要有个很清楚的目的，我们要反射耶稣的光，我们要像施洗约翰一样，我们要为光做见证，我们要跟世界的人分享上帝的道，他的律法和福音，为了要显出他们的罪，但是也是为了要宣布还有送出上帝的赦免，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基督徒需要在很多不同层面做这个，比如说整个教会在社会里面要为真理给个很清楚的见证。现在在美国社会有一个很清楚很好的例子，就是关于婚姻的定义。婚姻是一男一女，我们看上帝如何创造我们就可以做这个结论很清楚。因为我们基督徒是关心我们社会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做这个见证。我们更基本也要好好地教导带领我们的孩子，他们所看的书，他们所看的电视和电影，他们所听的流行歌，他们在学校所上的课程，这些都会影响他们，常常也要把他们从上帝的真理给拉走。但是我们自己父母当父母，我们知道他们所看的，他们所听的，他们所学的是什么呢？我们只有十几年的时间可以好好地负我们做父母的责任，之后他们去念大学之后就非常难。并且现在虽然他们也许不会说，但是他们其实很想要我们带他们，我们就是要鼓起勇气，也要花这些时间帮助他们，指引他们。我们要先了解他们所看的、所学的、所听的是什么，然后就帮助他们了解基督徒正确的回应应该是什么。我们自己还有我们的孩子，我们都应该在世界里面，但是我们不要属这个世界，我们要分别为圣，为了在这黑暗的世界里面给一个很清楚的光明的见证。好，这样我们就简单地谈了耶稣和我们自己如何是在世界上的，但是不是属这世界的。现在我们要谈上帝的道是如此重要的。我们刚才已经开始谈了这个，我们说我们要为上帝的真理做见证，这真理就是上帝的道。这边耶稣就说，在我们的经文里面耶稣说， 他将父上帝的道赐给他的门徒，包括我们，这道就是真理，并且我们因这真理的道成圣了。我们住在这黑暗世界里面，真需要上帝的道，他的光。就像圣经所说的，上帝的道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首先，上帝的道是给个标准，是一个用来辨别是非的真理。这道会定世界上所有罪人的罪，它会定外面社会里面的人的罪。我们也需要把这个真理的光照在这个世界里面，所以它可以做这个工作。但是这道也会定我们自己在教会里面的人，我们的罪，包括我们常常不怎么为光做见证，也没有好好地带我们的孩子。上帝的道是定我们所有罪人的罪，但是上帝的道也要赦免我们所有罪人的罪。我们要在外面的社会里面宣布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爱和赦免，我们也要在教会里面宣布这个赦免，我们也要在教会里面领受这个赦免。就像我们上两个礼拜所看到的，只有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爱和赦免能给我们属灵的营养和滋润，用来结果子。无论我们所结的果子是在我们家庭里面，在教会里面，或者在社会里面。耶稣另外一次说，他的真理必叫我们得以自由。这个真理所赐的自由，就是上帝赦免我们罪的自由。当使徒保罗烦恼他自己的罪的时候，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上帝，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今天这耶稣使我们得以自由的真理再一次临到我们了。这个真理就是耶稣所赐给我们的上帝的道。上帝今天赦免你的罪，你得了释放了。耶稣差我们，他的门徒到了一个黑暗的世界，我们是住在这个世界里面的，我们跟外面的社会有接触，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世界。虽然我们自己也是有黑暗的罪在我们里头，但是基督的真光已经照入了全世界，已经照入了我们自己的心，在那里驱散了我们的黑暗，赦免我们的罪。耶稣白白地给我们这赦罪的道，上帝借着圣灵也使我们领受这个道，这个光。我们现在就把这个道，这个光反射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我们教会里面，还有在我们社会里面。奉父子圣灵的名，阿们。